皆要养脾的说法。所以脾脏的养生不是拘于一时，而是四时皆要调养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要给大家说的脾胃养生，哎，是承上启下，讲的是什么呢？哎，肺的脏腑之母，说的是培土生金的脾胃养生之法。我们给大家讲了脾胃作为五谷之海，是吧，作为人的后天之本，作为人体生命气血生化之源泉，给大家讲述了它的重要性，是吧。那么脾主肉，告诉大家何为肉，是吧，这肉有瘦肉有肥肉，是吧，哎，五脏的之形也带一个肉月旁，啊，所以肉是人的生命物质的存在的一个形态，是吧。那么血呢，血是人生命物质的液态的存在形态。那么广义上讲，血肉之躯是对人的生命的形体的整个概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具体到细节，是吧，五脏，一脏一腑，是吧，一体一官。这一脏我们说了，脾脏的作用是化湿的。这一腑，那么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呢？是不是，哎，主歌中医呢是这样讲的，脾主升啊，胃主降。升，升的是什么？升的是清阳之气。我们吃五谷杂粮，吃蔬菜水果，在胃肠当中腐熟，那么这里边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的精微便化作人的气血精微，那么清的往上升，是吧，升上去干什么呢？哎，升到我们的脑髓，哎，升到我们的五官。所以呀，你像那个人气血足的人，头清眼亮，思维灵活，而且是耳聪目明，口齿伶俐，哎，这都是靠脾的生清的作用把精微注到了人的上焦。那胃的作用呢，胃的作用叫降浊。所以啊，在慢性疾病当中有一个病叫反流性的胃炎，叫反流性的食道炎，是不是，说这怎么回事啊，哎，这就是胃的降的功能出了问题。什么叫降浊呀？我一说浊，好多朋友就想到比较脏的东西啊，实际上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啊。主国中医啊说的清和浊没有什么干净和脏的这个概念啊，它都是物质的存在的形式啊。打个比方吧，是吧，这一锅粥上面呢生清的是米汤油，哎，是这锅粥的精华。但是说呀，你说我光靠吃米汤，那喂养那个哺乳期的孩子还行，你说我大人我天天靠喝米汤活着，那得了，你天天得躺在床上吃哼哼，你可能走道都得腿发软，干不了活啊。所以人干活劳动力得吃大米干饭，得吃馒头面条，得吃烙饼。所以就算喝粥，他也得喝那个粥锅底下捞那干的，那个是管饿的，管胳膊腿有劲儿的。所以胃是主降浊的作用。 那这浊是干什么的呢？浊是濡润四肢，哎，让人胳膊腿长肉，强壮人的筋骨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脾和胃的分工。说到这儿，哎，我又想起了和咱们有关的一个生清降浊的好东西，我们把它称作为人的第二个脾胃，就是咱们土锅阴阳五行紫砂锅，它就具备土的化的作用。这个化就是分化，把牛肉、鲫鱼、猪蹄儿，以及呢加的佐料山楂和大枣，把这里边的物质通过土的化的作用把它分化为清浊两个部分。清的就是汤液，面色红润，是不是？眼睛亮，耳朵不聋，头脑灵活，那么吃了这肉汁儿，其实按中医脾主升胃主降的原理，那么肉汁儿正是强壮的作用，哎，这就是脾胃的作用啊，也是人体第二个脾胃土锅的作用。那么这是脾和胃，脾主升胃主降。那么肉呢，咱们讲了这一体，是吧？肌肉脂肪啊，包括人体的能量的储备，是吧？那么一窍，脾胃在人体的开窍，这就比较多了啊。我们常说叫唇为脾之华，哎，所以嘴唇的好坏关乎到这人气血的多少，关乎到脾的运化的能力，是吧？我们常说唇红齿白呀，唇红的人就不得贫血，嘴唇苍白的人脾就弱，他就是贫血，嘴唇发紫的人呢，那就心肌缺血了。那么脾脏在体表的开窍，除了这个唇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哎，张开嘴，我们那是牙龈啊，老百姓说那牙花子，叫齿龈为胃络。健康人的牙龈的颜色是嫩红色的，当你的牙龈出现紫黑色，说明你的元气生化的比较少，在吃老本了。甚至有的人出现了牙龈的萎缩啊，牙越来越长，是吧？一量不是牙长长了，是牙花子萎缩了。牙龈萎缩在中医理论当中，它往往是胃肠黏膜萎缩的一个信号，哎，所以经常牙龈萎缩的，你不妨做个胃镜，看看得没得上萎缩性胃炎，啊，这是脾胃在体表的第二个开窍，第三个开窍呢，就是鼻子的外观，啊，重点要说的就是那九糟鼻，啊，九糟鼻，啊，九糟鼻不是鼻子的皮肤病，是脾胃的湿热病。吃辣子过多的，饮酒过多的，胃肠湿弱，它必然生九糟鼻。第四个开窍，我们可以把它叫脾的开窍，也可以叫盆腔的外观，哎，就是女同志比较常见的下巴壳底下起疙瘩，这都是脾不放化湿啊，脾不化湿，慢性盆腔炎呢，妇科炎症的信号。这样一来呀，脾胃的养生，一脏一腑，一体一官，哎，我们就给大家说的非常详细了，啊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要给大家说说什么呢？说说和这脾胃相关的病症的辨证，哎，也就是说病机病理的分析。哎，有人说保健品不治病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病理知识呢？这大家一定要清楚啊！啊，不是说当医生才要学习医学知识，啊，不当医生了，我们就不用懂知识，就等别人给我们救命。 老话说呀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所以医学知识现在已经是人类社会的常识知识，是必备的啊，避免乱用药，避免错误造病，是不是？所以养生课上我们讲一些疾病的预防知识，说一些疾病的慢性形成机理，不是为了治病，就是为了让大家防患于未然，远离疾病，是吧？实现健康长寿的生活。我们先说这个脾，啊，大家到医院打 B 超啊，是吧？做化验呢，经常听到的病是这样的，啊，叫脾大，是吧？哎，开始啊不懂，啊，还有那人那个肝儿大，啊，说内脏到底大的好还是小的好，是吧？包括什么心脏肥大、前列腺肥大、胆囊肥大，这个呢，我要给大家说一说啊。对于内脏来讲，啊，它的疾病发生大，往往为急性病；小、萎缩，往往为慢性损害。所以大不是好，是病了。那么脾大呢，就是脾虚了，发炎水肿了，是吧？脾大往往是因为肝硬化所导致，是吧？所以脾大的人，你不要认为，哎呦，我的脾比别人大，这是好吗？这是不好，这是你的免疫力啊被吊起来了，啊，被激发了，说明身体处在了免疫性的问题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秋送爽欢庆月，博医养生收获时。在这秀菊临风、丹桂飘香的日子里，北京博医堂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迎中秋送健康的回馈活动，祝愿博医有缘人生活时时好，喜气加倍绕，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特别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们常说呀，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，好像是说这病啊都是吃饭吃出来的。实际上呢，非也，饭是没有毒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你吃多了，吃偏了，吃的不应时了，或者说吃饭的时候你生气了，这些都成为胃肠道疾病造病的原因。那么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正在给大家说的是肺脏之母，说的是脾和胃的脏腑养生。那么民以食为天，既然说到了脾胃的养生，那么饮食我们就不得不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饮食的节制。那么胃肠道的疾病啊，又有一个名字，是吧？叫消化系统的疾病。那么究竟什么是消化，是不是？其实消化呀是一个词，但是呢是两层的含义。消是消，化是化。什么是消？消就是消灭，是不是？就是把粗的变细的，把细的变微的，是吧？那什么是化呀？化它不单单指吸收，它还指我们的运化啊，运化。换而言之来讲，你吃东西是吧，你吸收了，你是长肉了还是长脂肪了，你是长力量了还是生腐胀 长血脂了还是长肿瘤了。哎，这个是画的作用。我给大家讲了图画万物，这个画和消化的化是同样的意思。化是开花的花，去掉草籽下面这一部分，是从开花到结果的一个变化、转化、运化的过程。包括现在有一句比较时髦的话，是吧？说什么？说知识啊，并不代表智慧，是吧？什么意思？一个电脑，一个百度，好家伙，里边装着几百个、几千个图书馆，所有的知识都放在那儿。但是告诉你，这些知识都是死的，唯有你读到了这些知识，运用到了这些知识，哎，这些知识才变成你的知识。你帮助到别人，应用到这些知识，发挥了这个知识的力量，这个才叫智慧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大家绝对不要什么呢，死读书本，哎，绝对不要什么呢，光知道低头吃保健品，不知道抬头看道，是不是？最近有听众朋友说，我眼睛不好，都吃大半年了。我说你那都是胡吃乱吃，都是把保健品当维生素，把保健品当钙片，甚至有的把保健品当成了止疼药来吃。这是很滑稽的事情，是很无知可笑的事情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滑稽、无知、可笑的事情发生呢？无知是关键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我们讲养生知识，说养生知识的运用，推广介绍保健类的健康产品，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做到融会贯通。融会贯通之后，让你能够摘掉医盲的帽子，能够学以致用。什么叫学以致用啊？哦，我们知道了免疫力从哪里来呀？免疫力不是从药物当中来，免疫力也不是从保健品当中来，免疫力是从人生物的本能当中来。那这个免疫力的提高、调节，免疫力的功能的恢复，就是对人本能的恢复。怎么恢复本能啊？吃饭、睡觉、走道。那他吃饭不好，我们就解决他吃饭不好的问题，哎，他就有了气血生化。他睡眠不好，我们就解决他睡眠不好的原因，哎，他把觉睡好了，就有了气血调和的过程。哦，他走不动道，腰也错位了，腿也错位了，哦，我们教他扶位的方法，给他强壮筋骨的食疗和保健品，筋骨强壮了，错位的关节扶了位了，哦，这人一口气能走三里路，好了，他的阳气得到补充，气血便有了生命的活力。所以呀，养生知识不是死规矩的书本的知识，而是生活当中学以致用，是我们生存、生活和享受生活的智慧的知识。所以希望大家在收听咱们养生论坛的过程当中，哎，不要只是翘着耳朵去听，一定要动动手去做，动动脑去想、去分析，动动嘴去品尝、品味。我们还是那句老话，保健品的作用它只是一个合法性的标识，再好的保健品你吃了没有效果，那么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你吃错了，另一种呢 哎，就是你吃这个不适合。正所谓药治百病不治百人呢、啊。所以看批文只是证明了一个保健品的合法性。那么老百姓花钱吃保健品，吃没吃出来保健效果，你花那钱值不值当，这个合理性是需要一个保健周期3个月来印证的。所以我常给大家讲保健品是吧，你要按周期来服用。什么意思？有效果坚持服用科学保健，没有效果就算说出花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有谁的批文我们也不吃，我们得换着吃，是吧？所以啊，这是中国医药保健行业诚信的时代，科学养生不盲从的时代的到来。如何吃保健品，吃什么样的保健品，吃出来的保健效果对不对，这些你就收听咱们的养生论坛都能找到答案。回过头来吃着舒坦了，叫感觉第一，得空您再到医院做个化验单，叫数字第二，是吧？别老拿化验单证明自己得病。我们还要知道医院检查体检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证明我们的病好到了什么程度，是吧？原来都是证明我病多严重，你现在要证一证明你比原来是轻了还是重了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也。好了啊，闲话就说这儿了啊，今天的知识还很多呢啊。要说消化系统的疾病，我们就得从消化开始。消化从哪儿开始呢？是吧？给大家出个问题，消化从哪儿开始呢？好多人说从胃开始，食管没有消化功能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啊，过站了啊，过站了。真正的消化呢，其实从口腔就已经开始了，是吧？我们小的时候吃馒头都是甜的，是吧？更有甚者，现在说我们喝水，是吧？现在的自来水是苦的，是吧？我们小的时候喝那个井里边打上了那个深井的水，那水也是甜的，是吧？难道是幻觉吗？非也。那是人的感觉，那是人的知觉，是不是？感觉是你感受到了，你觉着到了，觉察到了。那知觉呢？是你用知识和感觉分析来的。那水为什么会甜？水里边有糖吗？没有。那馒头为什么会甜？我和面的时候也没搁白糖啊。哎，这就是消化学的知识。唾液淀粉酶，唾液淀粉酶口腔当中分泌的，在你嚼馒头的时候它就分泌出来了，把馒头的什么呢，淀粉分解成为麦芽糖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就尝到了甜味了。哎，这就叫消化。还有人说不行，我得干燥综合症了，哈哈，吃馒头啊得阴着水喝，不然就噎着了，说明你消化腺分泌不足，最起码的是唾液腺分泌就不够用了。叩齿提肛，吞津咽液法，是吧？啊，我们想一想酸梅啊，叫望梅止渴，是吧？我们看一看人家吃沙果，哎呀，自己酸的满嘴的哈喇子，这都是健康的生理反射啊，这都是健康的生理反射。你说我没有啊，你没有你就是病，是病就得治啊。啊，说这个吃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吃双歧活菌啊，尤其是口腔的扁平苔藓的， 老是口腔溃疡牙龈糜烂的是吧，怎么办？双歧活菌嚼着吃啊，嚼着吃。但是这个可绝对不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，它只不过是直接作用于口腔。那么换句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口腔吃东西难道只靠唾液，只靠这个唾液淀粉酶就能完成这个全身的消化吗？哎，非也。但是万事开头难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东西是这样的啊，你第一口吃着好吃，你越吃越舒坦啊，你第一口吃着难吃，你后面就吃吐了。所以啊，口腔的唾液淀粉酶是人消化的开始，但是呢它又不是简单的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给大家讲过酶。什么叫酶啊？是吧，古代人结婚娶媳妇儿啊，得什么呢？得明媒正娶，是不是啊？好几个媒人。什么叫媒啊？保媒拉纤儿，是吧？月老拉绳干什么的？牵线搭桥啊，现在的话叫中介公司。哎，所以这个消化酶，它把淀粉唾液淀粉酶把淀粉变成麦芽糖了，干什么？它是为了让你吸收，它是个媒介。那么你如果只知道唾液淀粉酶能把淀粉变成麦芽糖，那你就太小瞧人生物活性酶的作用了。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呢？是不是？吃东西我们要细细的嚼，人呢要有唾液，吃什么东西啊，我们要色香味俱全，没吃的时候一看，哎呀，这东西啊色泽真好，一闻呵喷香，我们嘴里就有哈喇子了，和你一看这东西恶臭，一瞅啊就不想吃就想吐，你没有味觉的时候，它是完全的不一样的。包括唾液淀粉酶，它对胰岛素功能释放的促进，对预防糖尿病又有怎样的作用？这里是你到医院治糖尿病大夫不能告诉你的，但是作为养生的专业，是吧，吃保健品搞专业科学化养生，我得把这道给你说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口饭嚼足36下，我们经常说吃东西叫细嚼慢咽，是吧？不要狼吞虎咽，狼吞虎咽得得糖尿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狼吞虎咽的时候，你唾液淀粉酶没分泌多少，所以到下消化道了，它也囫囵吞枣，就成消化不良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细嚼慢咽，这个我亲身就做过实验，是吧？这个也不用实验室，也不用穿白大衣，你谁吃东西你多嚼两口你不知道了吗？一口饭嚼足36下，你会发现你这个东西不是咽下去的，是嚼下去的。那么我们到底咽没咽呢？没咽，没咽，它怎么下去了呢？自然而然的下去了。大家你感觉一下啊，你吃这东西越嚼越细，越嚼越细，后来顺着唾液，它都由干馒头变成了稀的馒头粥，它自己滑到食道，到了胃肠的消化好，还是你咬一口馒头嚼两三下，一伸脖一瞪眼你噎进去哪个好？你自己慢慢的想。还有，我们今天不说吃馒头了，咱们说吃饼干。你饼干搁嘴里嚼，用唾液把饼干变成了糊糊，顺食管滑进胃肠去养胃肠好，还是那饼干呢嚼成了两下，还带着那个饼干的渣子，还带着饼干碎屑的棱角到胃肠划伤黏膜形成浅表性胃炎，哪个好？所以细嚼慢咽的文化是消化的开始。 是吧？所以人什么都应该快，上厕所要快，三分钟搞定，是不是啊？走路要快，反映你心脏的功能，头脑思维要快，反映你的脑供血和脑神经的灵活性。生活当中唯独一件事不要快，吃饭啊，吃饭。换而言之来讲，说人活着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啊？我们活着是我们做了多大的伟大的工作和成就，被人家带红花，是吗？非也。人活着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你能吃到一口可口的饭菜。所以我们老祖宗说叫民以食为天，你活了大半辈子，你发现你吃什么都没胃口了，或者你发现你已经对吃没有欲望的时候，离死就不远了。啊，我说这个死不是人死掉了，是心死，神秘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就叫活死人，是吧？医学解释叫植物人啊，植物人你什么怼进去他就进去了，能活着吧，能活着，说话不知道，骂他不知道，打他不知道，高兴不知道，没感觉了，就跟一个植物在那儿活着一样，会喘气儿，无知无觉的时候就成了植物人了。所以人之觉，我们的味觉，吃东西这个感觉是人之大欲也，是不是啊？七情六欲当中食者人大欲也，所以吃东西人一定要讲品味啊，是吧？老夫子孔子尚且讲食不厌精，啥意思？不是说老夫子食疗很挑剔，是吧？有些人解释论语的时候，解释这个儒家文化的时候啊，说孔老夫子是个美食家啊，吃东西很挑剔，那都是吃货，是没文化的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孔老夫子。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食不厌精就是告诉大家食之大欲啊。为什么抑郁症的人他没有味觉了？我们给大家补养五脏的过程当中，好多人说吃饭香了，你还是你家那道饭菜，它为嘛会香了？就是你食之大欲恢复了，你那个欲望味觉恢复了。哎，这是和元气五脏分不开的。所以食不厌精的精指的是饮食之味之精华，是指的饮食的欲望，而绝对不是说啊，说孔老夫子吃东西都剁成碎馅儿包饺子吃，那都没文化的人总结的。所以我们祖先呢有太多太多的智慧，传承下来的是精华，被曲解了的东西就成了糟粕。所以对古人的一些文化呀，包括一些经典的经方验方理论怎么办，你多多去悟道。所以中国人讲悟道，学你是学不到的。为啥？因为都是祖宗传下来多少辈子了，被别人曲解之后，你学的就是歪门邪道了。所以呀，中国的养生叫百家争鸣啊，百家争鸣。为什么都不一样？是不是？哎，就是因为人悟道的程度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讲博采百家之长。我们把名医名家的悟道拿来给大家分享，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感悟拿来给大家分享，这宝贵就在于此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，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。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，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。与博一相约，与健康同行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脾胃养生是吧，脾胃啊是人的后天之本，是人五谷之海，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源泉。那么说到了后天之本，哎，就对应了先天之本。 那人的先天之本是什么呢？是肾精，哎，也就是我们常给大家说的元气，是人们先天从父母那儿啊继承来的、传承来的先天之本。那么这个先天是父母给的，那后天在哪儿来啊？哦，后天是自己养出来的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了元气的由来、元气的功能、元气的运化、父母的先天之精气，加上呢我们后天通过肺脏呼吸来的气，是吧？通过食五谷得来的粮食的精气，以先天之精为本，以后天呼吸来的气和五谷来的气作为柔和，而后呢，哎，在我们晚上心肾相交、脾胃相合、五脏调达，在这个高质量的睡眠条件下，它造的就是我们的后天之本。所以呀，那个歌里边是这么唱的啊，叫三分天注定啊，七分靠打拼啊。靠谁来打拼呢？啊，你饭都吃不了，觉也睡不好，路都走不动，你还打谁呀？你还拼个啥呀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好多人说，哎呦，我要事业啊，命都快没了还要什么事业啊？所以人一定要尊重生命。尊重生命怎么尊重？寻求正确的生活方式。我们重视科学化养生，哎，就是对生命莫大的重视和珍惜。所以一年四季寒来暑往，季节的更迭是从量变到质变，是遵循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在运化。我们的四季养生、五行疗法也遵循着这个自然变化的规律和法则，给大家普及养生知识，给大家传授呢养生的方案和方法。尤其这天一凉啊，胃肠道疾病、跑肚拉稀的是吧，呼吸道疾病、慢支哮喘、肺气肿的啊，心脑血管的、高血压病、中风的，都进入了复发加重的季节。怎么防？一说防，好多人就想起了吃保健品、吃药、打针。其实想知道怎么防，你先要知道他得病犯病的原理。石家庄有位听众，他说他那个心脏病只要一入秋就加重，是吧？我告诉他了，我说不是秋天让你心脏病加重，是你要知道春夏秋冬气血循行的规律。说气血就在身体里边流，那春夏秋冬还有什么规律？当然别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就这一天十二个时辰，人气血运行的规律也是不一样的。白天精神了，晚上放松了，白天人胳膊腿在四肢让你打拼工作走力运动，晚上呢，晚上气血都回内脏了，回大本营，是吧？来进行修复、进行排毒、进行调和、进行解毒、进行调节免疫。所以睡眠是比吃饭还要重要的养生环节，这是一天的变化。那么一年呢，春和夏气血濡润四肢，所以我讲了春天夏天人喜运动、喜户外，为什么？因为气血就在外面，同时呢 人又不能过度的劳累，人又不能吃太凉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脾胃是虚的，是空虚的，正畅空城计呢，是不是？那么寒来暑往，一入秋了，秋主收敛，冬主封藏。什么叫收敛呢？大地万象，树落叶归根。树为什么要把叶子落了？因为天冷了，水分拔不上去了，气候干燥了，哎，所以树牺牲了叶子，保存了树干和树根，甚至于树枝的营养。所以今天的撤退是为了明天的进步，为了明天的进攻和胜利，对不对？这是论持久战里边的话。那么人体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人进入秋天了，哎，气血从四肢回到五脏。所以什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？为什么乏力啊？因为你胳膊腿开始唱空城计了。所以秋天你就不要运动，所以秋天你就不要过度的激烈的运动。为什么？你那叫逆势而为，是不是？秋天的气候就要干燥。为什么要干燥？因为要收敛了，庄稼要成熟了。你到了秋天，淫雨霏霏，老下雨，庄稼大青叶子，叶子长得挺多，种子没打成，粮食欠收。本来应该种子成熟要割庄稼了，你天天下雨，那庄稼烂地里头了，那不叫风调雨顺，是不是？那是祸国殃民的天气，是不是灾害性的天气？说人也是这样的，其实世间没有什么好坏，只有顺和逆。你顺势而为它就是好，你逆势而为它叫糟糕的。所以秋天要收敛。什么叫收敛呢？哎，人呢心要减少欲望，活动量要减少。夏天可以9点钟、10点钟、11点钟睡觉，可以夜市吃碗麻辣烫，不要紧。哦，入秋了，天凉了，最起码晚上要早睡，7、8点钟该睡了。啊，不要穿半袖衫了。啊，不要开着窗户过堂风了。是吧？晚上早睡，白天适当早起。啊，而且呢，人呢，吃的东西，立秋的时候抢秋膘。人的饮食呢，可以适当的增加点厚味。为什么？因为气血回到内脏。我们要给胳膊腿的气血以补充。我们说的秋主收敛，不是气血全回内脏，胳膊腿没有血了，不是，那人就麻木瘫痪了，而是相对的血流量变少，这是气血循行的方向，是有主有次的。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秋主收敛。那么咱们今天呢，要接着给大家讲这个脾胃方面的问题。我们今天要重点的来说胃肠道的几类常见病症的成因和结果。大家比较关注的胃炎，动不动有人浅表性胃炎呢，哎呀，我做了个胃镜啊，花了好几百呀，我挺难受啊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大病吗？不是。浅表性胃炎就跟走过肠似的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，我说浅表性胃炎是世界上第一高发类的疾病，因为它比感冒还多。说有那么夸张吗？那你大家你细琢磨琢磨，你是偶尔吃饭胃不舒服的时候多呢，还是我们感冒发烧流鼻涕的时候多呢？那事实上还是呢，我们饮食不合口，胃肠不舒服的时候多。所以大家明确这一点啊。那么浅表型胃炎，好多人呢他看不见，是吧？今天吃多了，吃急了，吃生气了，是不是啊？吃辣了，吃咸了，吃的胃 不得劲儿了，这都是个浅表性胃炎，看不见感受得到。那怎么才能看得见呢？其实也很容易，是吧？你吃个辣椒嘴辣了，吃个苦瓜嘴苦了，吃了口糖块嘴甜了，这是口腔黏膜的感觉。其实胃黏膜和口腔黏膜都是黏膜，它都有末梢神经，它也有感觉的。所以五味过了你就浅表性胃炎。那有人说得了，我今天想得一得，好了，想得浅表性胃炎就告诉你一招，冷热酸甜想吃就吃，你就得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有的人说那我都能吃，我怎么没感觉啊？也很容易，是吧？外国人美国人在餐厅吃饭，先给你来一大杯冰水，或者咱们中国人现在也在跟美国人学，吃饭前先喝一大杯冰镇的饮料，是吧？也跟人老外赶时髦，来给我来瓶冰镇矿泉水。好了，这就跟运动员跌伤了一样，脚脖子扭了或者哪儿卡个包，马上拿冰给你敷上，疼不疼了？不疼了，木了。因为寒冷的冰块或者冰镇的矿泉水刺激黏膜，可以迅速让小血管痉挛，让人没有知觉，无知无觉为麻木也。所以说呀，有人说哎呀，我呀对冷热酸甜都不敏感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病比浅表性胃炎更严重。所以中国的老祖宗讲叫饭前一碗汤，老来不受伤。他怎么不说饭前一杯酒呢？他怎么不说饭前一碗茶呢？他怎么不说饭前喝杯冰水呢？所以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大家一定要明确。有知有觉为活人，无知无觉是死人。所以我们用冰镇的饮料或者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把人搞得麻木了，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包括前段时间有人来找我，我这牙呀遇到冷热就疼，特敏感，是吧？我说你要注意了，那是肾经亏虚了。他说我买个牙膏刷刷行不行，抗过敏的。我一听我乐了，我说你家抗过敏的牙膏还能补肾呢，是吧？他但是广告上说呀，刷完了就不怕冷热了。我说那就是麻木了，和冰镇矿泉水是一个道理。所以什么是养身体的，什么是害身体的，大家一定要区别对待。那浅表性胃炎怎么得的，告诉大家，吃出来的。而且呢，大家对浅表性胃炎不要紧张了，是比感冒还要多的病，是常见的病，是生活造成的病。所以呀，怎么来调治浅表性胃炎呢？那浅表性胃炎怎么得的，告诉大家，吃出来的。而且呢，大家对浅表性胃炎不要紧张了，是比感冒还要多的病，是常见的病，是生活造成的病。所以呀，怎么来调治浅表性胃炎呢？啊，最简单的方子了，冷热酸甜想好再吃，是吧？饭前一碗汤，老来不受伤，是吧？你想好了你能不能承受得住你再吃啊，不要让脾胃去替你受罪。那么浅表性胃炎啊，不要多吃，不要快吃，是吧？还不要吃味道过重的食物，你就远离浅表性胃炎，因为它是最轻的，我不想多讲，是吧？那就讲讲糜烂吧。糜烂性胃炎比浅表的要重的多了，因为从病理学上来说，浅表型胃炎只是个黏膜充血水肿，说白了就是你喝热水把嘴烫了，吃辣椒把嘴辣了，你一照镜子也就是红了，还充血水肿吗？你说我就不信那个啊，越辣我越吃辣椒，越热我越喝烫的，久而久之它不是 充血水肿，而是形成了溃疡面，形成了黏膜的糜烂面。糜烂还只是在黏膜层啊，到了溃疡就到了基层了啊，是不一样的啊。因为人的胃肠黏膜分几层，表面这层是黏膜层，黏膜下面是黏膜下层，黏膜下面呢再往下是肌肉层，肌肉层外边是浆膜层。所以呢，喝大酒的为什么得溃疡病、胃穿孔啊？因为到了溃疡面这儿就损害到了肌层，胃肠平滑肌外边还有一层叫浆膜层，你赶着肌层破了，浆膜层再破，穿了孔了，你外面那些渗出物渗到肠子外面，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？肠道粘连了，就容易出现什么呢？食物当中问这个物质泄露到你的腹腔了，叫急性腹膜炎。那肚子疼得跟板似的，又疼又硬，发高烧，叫急腹症。临床上的急腹症是容易要命的啊，所以溃疡病是胃肠病当中最重的。当然了，溃疡都是急性的，慢性形成，急性爆发啊。那溃疡病怎么来的？哎，浅表性胃炎、糜烂性胃炎都是吃出来的，哎，这溃疡病呢，饿出来的，啊，饿出来的。到点吃饭不吃，胃酸、胃液分泌腐蚀黏膜，是不是？那现在生活人的压力大，工作紧张、焦虑、烦躁，现在溃疡病还有一个就是气出来的，啊，叫应激性溃疡，啊，什么事着急办不了，哎，应激性溃疡。再加上你饿着肚子，这是溃疡。所以临床上区分溃疡和胃炎最简单的方式，饿大发劲儿了疼的是溃疡，吃饱撑的疼的是胃炎。那还有一种胃病，不知道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吃饱了疼的那是浅表性胃炎，我们知道了啊。到点一不吃饭我就